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该路外地今天我们的直播内容呢已经发到了微博上面了，大家可以提前的到微博上面来了解一下，然后也可以点开评论跟我和嘉宾聊天。现在就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吧，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找到我转发的 J 大的那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首先呢，我们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5号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本周的中段呢，将会有一波弱冷空气来袭，除了气温下降2到3度之外，整体不会打破这种平静的天气局面。从明天开始，日最高气温会降到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下降到-5摄氏度。北京1410家定点医疗机构已经实现了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外省份的患者在这些医疗机构就医的时候，只需要通过手机操作完成备案，就可以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了。好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居然有人说我们特别煞风景，在下午茶的美好时光讲这么不美好的话题。欢迎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探讨年终总结这样一个让你们有一点觉得不太美好话题的逻辑思维凯叔讲故事的前创始合伙人史杰老师。欢迎 J 大。 Hello， 江夏老师好，各位小伙伴好。 怎么办？大家一看到这个话题就觉得这个下午茶时光费咱俩毁了， 是不是就不想聊了？本来老板已经说的够头疼了，然后咱们两个还要去给加码。 我不听，我不听，就不要这样好不好？因为这件事儿呢，你不听他也逃不过去啊。 对啊， 我回答了那位听众的文字回答他的问题，就是也许你用40分钟的时间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会节约很多，对，节约很多美好的下午茶时光，不用再为这件事情头疼了。 是，就经常我们不想做头秃少女，就是因为想太多的事情。 他们现在也有可能是头秃少年，你知道吗？就是脑 太扎心了。 对，就是为了年终总结这件事儿，我特别想让你从老板的角度吧，因为你也见过很多老板，然后自己创业呀，包括之前跟逻辑思维啊、凯叔啊，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创始团队嘛，你都站在老板的角度，你们真的会看我们的年终总结吗？ 会，一定会的。就你一定要相信老板看年终总结这件事情他的目的在哪儿。 就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嗯， 我记得以前听过咱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会知道说啊，JDA总是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从老板的角度去想一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这是我也经常在做节目的时候会传递的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老板看你的年终总结最要命的就是他要看你这一年到底值不值得要发多少年终奖。 你以前当老板的时候头秃少女，你看我们的年终总结你头秃吗？ 我们 头秃写出来的那些东西。 其实年终总结还好，因为毕竟说一年的一个盘点嘛，我还是要拿出大块的时间来看的。我最头疼的是周报 啊， 你知道周报其实每个人都很头疼，很多小伙伴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自己做员工的来写周报就是一个特别头疼的事儿，你看老板天天压迫我们，一个周报还要写，对吧，还要写那么多字，内卷的不得了，是吧，我要卷死你，经常有这样的一些网络用语。然后我们其实作为老板来讲，其实我们也很头疼，就是我们自己，当然我当时在做逻辑思维和凯书的时候，我是创始合伙人之一，然后我当时是在做那个公司的副总裁。那作为一个副总裁，你上面还有总裁呢吧，你还有创始人呢啊，所以说你也要去写你的周报，然后你不仅要去写自己的周报，你还要去看你下面小伙伴写的周报。这个时候你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你猜，江夏老师，就是他们写完的事情我不能再写了。 哦，你挠头的部分在于说你们怎么把事儿都写完了， 就是本来是我带着团队把这些事情做完的，比如说做了十件事，然后在这十件事儿里面实际上他们都写了，那作为我应该写什么，其实这是我当时比较头疼的事情。当然也是我， 哎呀，知道你们副总裁级别的都这么头疼我们就放心了。我们顿时就不头疼了。 对，所以说小伙伴们一定要把心放下，就是把这个心态放得端正一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在各自的不同的岗位上和职位上其实都是有自己头疼的那些事儿的。 啊，那些年终总结，那些报告啊，如果此刻你也在为十二月份了嘛，躲不过去了，同学们在为这一份年终总结到底应该怎么写而头疼的话，今天要认真听我们的节目了。但如果你已经写了，哎，也没关系， 还 有修改的机会，让领导哎对你再刮目相看啊，就在今天下午了。当然了，因为大家怕破坏心情嘛，所以JDA许诺大家会讲的八卦一点，满不满意啊？凤凰说别人满不满意我不知道，反正我很满意。 哦， 好的， 太感谢了。 好，关于写年终总结这件事儿啊，JDA真的是一年一聊啊，又到了十二月又要聊这个话题了，常聊常新。今年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特征？看这些变化话是不是也发生在你的身上啊？大家对于写年终总结有什么想要跟史杰老师跟 JDA 来聊的，都可以到微博上来找我们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看到我转发 JDA 的，我说 JDA 来救火了，就是今天的直播帖啦，你们在我的微博里面点开评论就可以了。开门啊，开路啊，外然后凤凰还说年终总结嘛，又不是人生总结，有什么煞风景的。 对，主要是跟钱有，对，主要是跟钱有关，就是不要跟钱过不去。当然就是每年我们肯定说的都是跟你的年终奖有关，但今年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热的词叫内卷。就什么事情都在内卷，是吧？当然现在就把内卷做成了一个网络调侃的一个词。 对，其实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贬义啊什么的。 对 啊， 对， 是大家在， 就是竞争力大了。 对，就是大家自己在总结一个现象。 对， 它很中性的一个词。 对，但是这个内卷带来什么，就是我记得我在今年十一之前发了两条视频号的内容。那这个视频号内容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十一你们要干什么，其中有一条就提到了开始准备年终总结吧。就是不是提得很早， 你在第四季度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因为在十一假期之前嘛你就发了， 对 对吧，或者是在十一假期刚刚开始，那不就是第四季度刚开始。 对，就是你十一回过头来，其实你看到我这条视频的时候，你应该已经着手好你的年终总结和你接下来第四季度的所有计划了。因为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尤其是在职场当中，你很多事情要提早准备。就是如果比如说我，当然咱们可以聊一些救火的一些技巧，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想要每一个人在你职场当中有所提升的话，或者你的个人职业生涯有所提升的话，一定要做 及早的这样的一些准备， 提前量。 对，你内卷卷的是什么？就是别人在玩的时候你在做总结啊。 十一假期没有做的各位，现在只能 听 开始做， 听一点术的方面救火的一些小窍门啊，对 对 对, 对, 对，修改意见。 对， 但我有一个疑问啊，你说我在第四季度还没有到的时候，或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做这一年的总结。 你先 真的后面两个月没有要重点发生的事儿了吗？ 肯定有啊，尤其越到年底事情肯定会越多，但是重点是说你在做总结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心态的变化。 嗯， 就很多人是我一直到12月30号、28号我才去写那个总结，就是比如说当然每个公司这个交总结的时间不一样，我一定要最后的那一刹那才去想我这一年干什么。其实那个是你会落掉很多你曾经做过很精彩的一些工作成就的。 嗯，就是你的建议是我先早一点梳理出一个 大纲， 然后等到 deadline 快要来的时候， 哎，我把它完美包装，是吧？你的老板看到你的态度。其实我一直在说工作总结，其实你从你的工作总结里，一个是你做了什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老板是看你的态度。我之前说，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你的 PPT 如果做的不够你的设计水平的话，你去想你的老板会怎么认为你，会认为你没有那个设计能力。 嗯，就是年终总结也需要有 你 的 行业技能表达，你要拿出你的最高水平。 哦，哎，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划重点的地方。 对， 不是所有的年终总结都是 Word 文档。 对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小伙伴是在做内容的，做编辑，做采编的，那他的年终总结很对付的写了一个标题，很对付的写了几页过去了，老板就会不知道你日常的生产的那些内容到底是不是你的真实水平，是你抄的吗？是别人帮助你的吗？是你借鉴了吗？还是怎样？还是或者是说，哦，我认为你平时的那个状态是对的，那么只能说明一点，那你的年终总结没有用心。哎，你的态度在老板那儿画了一个小叉叉。 嗯，然后万一老板再多想了一步，说把你平时觉得年终总结是真实水平，平时是抄的 甄嬛吗？ 对，这哎完了，就前面都画了叉叉，画了很多个叉叉。 对， 哦，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年终总结是千篇一律的。 对， 年终总结可以写出花儿，这个花儿应该和你自身的职位呀，然后你的 技能 啊， 最高水平的表现 啊，一定要匹配得了。 没错， 哦。但是超水平发挥，老板会不会觉得我平时在摸鱼？ 嗯，也不会，他会觉得你的态度会特别端正，然后他会对你有一个期待，说，哦，你看年终总结写得这么好，接下来他可能会做得更好。 哦， 嗯，有可能他到了一个人生阶段了，哦，啊，那我期待一下你。你总比说我平时做得很辛苦，老板看不到，然后在关键的时候你提交了一个很对付、很凑合的一个总结，老板说，嗯，这个人水平不行，差不多就这样吧，没有任何期待了。 哦，超水平发挥也是可以的，至少让老板对于我们的2022年有所期待。 是的，因为现在的确是这个工作机会是非常紧张的，然后跳槽的小伙伴也是非常的多的，不管是公司裁员还是其他的原因，还是自身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面对疫情带来的所有的这个经济变化的过程当中，保留自己的一个职业态度，保留自我的这个成长，你才不会被卷掉。 嗯，好，这个是 比较安全的。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认真，但这个认真呢也别使错了劲儿。 对， 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10000多字啊，这 就 完全没有突出你自己技能特征。 要有重点 啊，还不如可能如果你是一个内容生产者，你还不如配点图啊，有一点原创的什么东西啊在里面，老板一看，哦，这个 讲个八卦，八卦 终于来了来了。有戏匠说我不喜欢年终总结，讲八卦， 讲八卦。 嗯， 你知道曾经最打动我的年终总结有一个小伙伴印象特别深，不是那个之前讲过的说，啊，我一提点他就30多页写的，不是他哈，是另一个小伙伴。就是我们大家，我不知道江夏老师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做的那个模板是不是。 哦，不不不，我们的模板是 统 一的，是统 一的， 是统一的。 就很多公司模板就是自己在找自己的那个不同的模板嘛。然后那个小伙伴就是大部分人都是用免费的模板， 嗯， 就好多年前了啊。我们讲好多年前，不是最近，好多年前。 这个小伙伴付费模板， 对，他买了一个付费模板。 我想问 J 大，你作为老板来说，或者作为管理者来说，你一眼你就知道那个模板是付费的？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特别好看。 哦， 就现在的付费模板，当然就是因为越来越便宜了，对吧？就很多家在做，所以说它的价格低，很多小伙伴也会采取这种购买模板。但是当时是，可能100个人里面99个人都是有免费的，那只有那一个人他买了那个模板，当时还不便宜，我记得好像要20多块钱。 嗯， 你想想一个月薪5-6千的一个员工，他买了一个20块钱的模板来写一个工作总结， 基本上是他一顿饭。 就我很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一年的一个总结的这个工作态度，会让我非常尊敬。 其他的小伙伴就是连这顿饭钱都不想出。 就是、 但人家也没错，人家也 没错，对 没错， 对，首先就是用免费的，当然我那个时候也用免费的，用免费的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过程当中，你稍微用一点心，其实从这个上面，我后来问过他，我说你这怎么这么好看呀？你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他说不是，我买的，就也很坦诚啊，我就很感动，对，印象特别深。 老板，你好容易被感动哦。 就是老板都是这样，他会通过一些细节来判断一个员工，并不是仅仅是说你干活干得有多好，干得有多漂亮，是不是表达特别完美，才能在老板心中植下一个印象良好的种子。大部分时候，其实老板是从细节里会看到你的。 哦，就是洋洋洒洒写30多页，这是细节。 对。 但是我真的花了心思，也许我并没有花大价钱，但是我还是有成本投入的买了一个模板，这也会被老板看到。它是不同投入嘛，一个是投入了一些心思和钱，另外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对，这就是态度，最重要的就是态度。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当时在招人的时候，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每次就是我们各个组各个部门去招完之后呢，我最后要最后一个这个面试，那在跟这群小伙伴面试的时候，我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能告诉我你要这份工资，就是我是肯定作为公司代表方，我要给你提供这份工资，那么你拿什么来置换这份工资？ 我给你开了这份工资，你能给我什么？ 对，你什么来，你拿什么来置换？就是这是每一个小伙伴，就是我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出，其实老板思维就是我拿钱来买服务嘛。你作为一个员工，你给我提供的是为这个公司的一个服务。就很多小伙伴他会觉得说，哎，你看你们公司需要人嘛，所以我就来了。那需要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需要的是你？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老板在看总结也好，周总结也好，年终总结也好，他一定要看他你值不值这份工资，这份薪水， 甚至说你值不值得明年我给你加薪。 是的。 啊，原来年终总结这么大的能量， 好重要。 对，这个八卦在于一份20多块钱，但是很多年前的， 对， 这样一份模板。好，我个人还有一个疑问，因为我有点忘了那30多页那个八卦的故事了，因为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要讲，因为我觉得会有一部分的朋友想问 J 大的是，我一定要写很多吗？多就代表我态度好吗？ 不是，那就多的意思。 那个30多页是真的从内容精致上面打动了你吗？ 那个30多页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再讲一个， 再讲一遍，就太久了， 忘记了。这个也是我印象当中到现在都忘不了的，就是有一个小伙伴，大家因为大家其实都一样，包括我在做基础员工的时候，我也天天在想能不能混过去。老板，我一定要交吗？当时我的老板没有那么这个言简意赅的提点我，让他只是简单的说，必须得交。但是至于为什么交，是我自己当了老板之后我才知道，当了管理层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要去交一份，认真的交一份工作总结。然后当时一个小伙伴也在问我说，啊，石总能不能不交啊，说你看我的这个每天都在，就每周都在交周报了，然后这个年终总结就别让我写了吧，也没有什么汇报的机会，我也不上去讲。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随你便啊，反正当时我是副总裁，我说反正最后所有老板都要看一下所有员工的年终总结，然后来决定我们到底怎么一年怎么来看待你这个人。马上真的就回去洋洋洒洒的写了30多页。就是咱们不去评判说这30多页到底 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必要，但是至少他的态度表明了说，哦，我知道这事儿重要了。所以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之后，我的那个小伙伴，我的那个员工，他肯定从内心里一直到现在都在知道这个年终总结对于他的分量和重要性在哪儿。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这样一个反馈 给到他的领导直接的这样一个反馈，也让你当时作为他的直系领导觉得，哎，这个小朋友是可以可教。 对，是 对吧？就是哎，我一提点你，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没有让我苦口婆心，我还劝你，我干嘛要劝你呢？爱写不写？ 对，但是我经常苦口婆心，怎么办？ 你现在不就在苦口婆心，让这些不喜欢年终总结的朋友们认真对待这件事儿？ 是的，是的。 好，那你回答那个问题吧，就是一定要很多吗？这个多我要怎么去把握它？它要写到多到什么程度？ 不用 算我态度很好。 就是我觉得总结有几个关键点特别重要。第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把你最出彩的事情写出来。 嗯， 最出彩，也就是说，如果啊，咱们现在有一个 KPI， 那这 KPI 里面有十项里面，你可能完成了五项。那好，就技巧就是你先把那五项完成的、完成的好的先拿出来，重点说。 嗯， 我讲的够详细吗？ 很详细啊、哦，记下来。 重点说，对。然后你说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至少说这是对你的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然后呢，你可以按照你的时间线，这叫横向的。那还有一个纵向，就是你按照你的时间线，你这一年大概按季度也好，按月份也好，你是怎么样排布你的工作量的？怎么排布你的工作安排的？你大概写，比如说我们会给一个部门分成几类工作，你可以把你的工作分类，然后每一类里面你爱写几个重点就写几个重点，不一定每一件事情说啊，我今天给公司扫了个地，你没有必要把它也写上，对吧、嗯、啊，给老板买了两杯咖啡，很多实习生特别喜欢写这种，你知道给老板什么买咖啡啊，帮同事订饭也写在总结里面， 还帮同事取了快递啊、 哦、对对，这种这种我觉得都没有太大必要。然后我需要唯一提点很多中层小伙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工作总结里最重要的，你要区别于你跟普通员工的那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要写出你的领导力来。 嗯， 你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你要写出来，在你的工作总结里面。那这个里面包含什么呢？比如说你对这个项目你是怎么看待的，而不是说你这个项目完成情况如何。 嗯，就是站的角度和高度不一样。 是的。 嗯， 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说我站在老板的角度来去点评，哎呀这届员工不好带呀、嗯、我觉得这样会让你的直系大老板会非常的愤怒。 嗯，这个度要把握好。 对， 你的角度站对了，然后你的这个评价以及总结要怎么去写也很重要。 你对这个项目的整体的把控，比如说这个项目的推进情况，这个项目的准备情况，这个项目的预算情况，这个项目的整个人员调配情况，你可能把它事无巨细的，或者说你提炼出重点来表达出来，在你的工作总结里。然后你对这个项目的思考。我们的成功是什么、嗯、我们的失败和经验是什么，你把它写清楚之后，哦，老板就会，哦，我知道这个人的领导能力是比较全面的。哎，如果你的领导能力和思考能力在老板的那个，就你的直接上司那有一个更显著的感觉，说这个人可能放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一点点屈才了，那么下一步大家都知道你该做什么了，就是被提升了、 嗯、 对吧？嗯， 就是中层他写的这个年终总结要让领导看到你的领导力还有上升的空间啊、 嗯、 你还可以从事更好的更大的一个项目。 是的，和团队。 嗯 嗯，然后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所有不管是基层员工还是中层员工所有人都应该去考虑到一点，就是我们最后一定要写一写你对这一年你在公司里的一些感受啊，你在公司里面的一些得失，你看到公司的一些成就，或者你对这一些你自己所操盘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收获和想法，你也要写清楚，这是每个人都要写的、 嗯、 这才是能够让你的一个工作总结得以升华的，而不仅仅是我只把我基础的内容做好这样的一个、 嗯、 对年终总结。 刚才那一点提醒的是说到底要怎么给年终总结做总结，就是最后一个部分或者是一个段落要怎么写。 对，你可以去说相声。 对，我其实也不想的，谁让您说的那么绕的。好的好的啊，这刚才已经给到大家了，就是大概我要写多少啊，不是越多越好，但是呢你少了肯定也不好，对吧？你少了那领导会觉得你没做事儿啊， 对不对？你哦，这一年值得亮点的几件事儿，你都梳理不出来吗？你这一年都没有亮点 吗？但是至少可以做成那种，如果你真的表达很厉害的话，就是如果你有表达的机会的话， 你可以用四句诗写了，是吧？ 对，你可以像比如说雷军雷总，对吧？乔布斯，就是一页 PPT 上一行字，但是我能讲40分钟也 OK。 这不是年终总结，毕竟老板是看的，不是让你在那儿说。 是啊， 又不是说哎可以，如果是做那种视频号什么的小伙伴， 你可以做一个视频，对， 就是旁边弄个码儿，说老板您扫这码儿是我对这页 PPT 的解释。 会头疼死的， 老板说你出去。然后 J 大就说好秃，我又好秃了自己。好了，那我这个突发奇想你不建议哈。 对， 就老板没那么多功夫， 就是不要给老板添麻烦了，老板也很难的。 看你埋的这些扣子，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还是一目了然。 对， 这样子比较好。当然了，如果最后你能够升华和扣题，那要让你需要让你的老板看到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和上升的空间，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 这是老板最重要要看的。 好的，各位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呢听完了以后啊，有什么就是想要跟我们来互动的，然后今天因为我转发的是 J 大自己的微博嘛，如果你们听回放的时候说哎呀我错过了直播没有向 J 大来提问，没有关系，评论区或者是私信他都可以。 好的， 凤凰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发了一个15秒视频，说今日话题年终总结，怎么啦？15秒就总结了你的一年啦？J 大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来看看你的这个年终总结，并发表评论。 好的， 好了，此刻如果想跟我们互动啊，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到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找到了 J 大那个职场救火的截图。哎，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最后一个话题聊的，因为这确实是从2020年到2021年的一个变化。 对， 大家也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一找我们俩，看看这是不是你今年的变化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个变化就是，大家换工作比较频繁了。 是的， 有可能是对自己能力有了更好的认知，对不对？就是觉得哎，这儿不太适合我，我去了更好的平台。也有可能呢，是因为一些外部的原因不得已，然后去到了新的平台。所以接下来这个救火的问题就在于，我这一年，我的2021年都不是在这个公司完整的待的，我怎么办呀？我可能只入职了3个月、半年。往多了说8个月吧， 你这都多的 一个月。 就我这一条视频，我记得当时因为这条视频做出来之后很有意思，就是它全年一直有人在点赞。这条视频其实是我去年年底做的， 就年终总结怎么写， 就救火这一条。 哦哦， 对，是去年年底做的。然后也属于我这个视频号初期的一个内容，然后我把它发在了抖音上之后，哎，可以这样讲是吧？ 可以。 我把它发在了抖音上之后，就会发现这一年这一条，尤其到年终的时候，就中期的时候，和尤其最近的年末，我的点赞量在增加。我没有任何运营的情况下，它的自然流量就在增加。说 它是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呀？ 就是说明职场救火，然后我突然来这个公司，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需求，或者一个很多小伙伴都要看一看。我到底该怎么办？ 他到了第4季度，这个点赞量是不是又 成对，就是 直线型上升？ 对，是的，是的，现在每天都有在知道，因为本来我没有重点运营我的抖音嘛，然后就抖音就是放在那儿就 OK 了， 因为他在搜关键词。 对，是搜关键词。然后最奇葩的是，哎呀，我现在刚入职1周，我怎么写工作年终总结？老板让我写年终总结，就一入职1周也要写。就很奇葩是吧？ 对， 就是他会觉得老板、 就是、我想不出来老板的目的是什么。 对，他会觉得老板有病，但是其实我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老板为什么要对你网开一面呢？你要这样去想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300人的公司，对吧，100人的公司，50人的公司，每个人都要写，我为什么要给你格外开恩不让你写呢？我就要看一看你这一 周你 干嘛了？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周报嘛，那也是一个就是可以向老板表达的机会，一定要去想到这是一个好事儿。 对，别人熬了一年才有一次向老板去汇报工作的机会，你来了一周就有了展现自我的一个机会。 我们要学习 J 大的一点，就是永远都从很正向的方面看待 问题。很乐观。 对，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小伙伴，什么入职一周、入职一个月，当听到说要写年终总结的时候，就是你那个反应，有病。 对， 对，但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厘清他背后的原因。 对，你那样在折磨你自己，干嘛拿老板来折磨你自己？ 对，工作嘛，就是一份开心的事情。 对。对， 好了，那接下来呢？一周、一个月怎么总结 呢？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第一个，你就干脆把你这一周所有的事儿事无巨细的列一列。那 这个时候可以买咖啡了，是吗？ 可以，没问题。这个时候买咖啡啊，买外卖啊，什么取快递啊，都可以写。反正你这一周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尽可能多的写，因为反正你就这一周的时间。当然，我们也可以推及到说，来了一个月，来了两个月，来了三个月的小伙伴，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举一反三。第一个就是你可以事无巨细的列。那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小伙伴，一定要去找重点工作写。如果很多小伙伴刚进这个公司，其实还处于一种没有跟过组或者没有跟过项目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工作状态的时候，那我建议就是你要把你工作思路整理一下，就是你的体会是什么，你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你在你日常的枯燥而无味的，对吧，齿轮化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总结出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有什么觉得可以提高你的效率，提高这份工作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加速的一种能力，你可以去想这个问题，你的策略是什么，你可以把它总结出来。那如果一个星期的小伙伴刚刚入职，你还可以写什么，写你对公司的观察，这个是很多小伙伴可能不会感受到的，他没有想过。比如说很多公司现在有下午茶，那你可以说，哎，我觉得我们公司下午茶特别好。对，哎，旁边的那个公司的小伙伴都羡慕我呀。哎，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工作总结被老板看到，哎呦，这个人对公司好有爱呀，对不对？你去想一下，老板可能 融入的很快吗？ 融入的很快。哎呀，除了他是一个吃货的这种感觉之外，至少说，哦，你观察到了公司对你们的爱，对员工的爱。OK， 那这对我对行政又打了个勾勾。对吧？老板会对行政，打了一个勾勾，他给行政的工作给予了一个肯定。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入职的过程当中，不要去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入职短，我入职长，我入职短我就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入职长就有很多可写的。你去看看很多人入职了一年其实也写不出什么，因为他工作过的事情他都忘了， 然后呢平时可能也没有观察，对吧， 他也不去观察，就是朝九晚六啊，朝九晚七啊，来了之后就按部就班的工作，也不去思考。所以这样的人通常他在提升方面还是比较缓慢的。 然后老板看到了这样一个没有观察，然后重点的事儿都忘记了年终总结， 对， 可能也会忘了你这个人的。 对，然后当然最后一点就是你可以写写你对未来的展望，尤其新员工这一点是可以的，写一写你对未来的展望，说按照明年或者下个月开始，我有哪些工作计划啊？我很开心的，或者是我很激动的要融入到一个项目当中去了 啊，入职没有来得及跟老板说的话，其实可以在年终总结写一写。未来一年将是我用心付出的一年，怎么样怎么样。哦，那这个入职短的各位同学也不要觉得很担心，说啊我到底写什么，事无巨细可以写啊。然后对于公司的好的方面的观察啊，融入啊，有爱啊，我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的工作环境什么的，这都可以， 是 可以写。最后当然还是要展望一下嘛，因为毕竟你没有什么可回顾的。 再讲一个小八卦哈，简短讲一下，因为我有一个原来一个小员工，刚入职没多久，也是要写工作总结。那怎么办？他写的工作总结里面有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我给我们公司的人，因为是我自己公司，当时也没有那么多人，20多个人，说我给我们公司的人每个人做了一张电子卡片。新年电子卡片， 这是他的年终总结的内容， 其中有一条内容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因为这个电子卡片没有人要求他做，如果他这样做了，其实无非是对这个团队的一个认可， 哦，这个和你刚才举例说我观察到了公司有什么对我们很有爱的行为其实是一样的， 对， 一个道理， 是的，就对公司的认同， 互相的， 对， 就是哎，你观察到了这件事儿并给予了肯定，说明你很认同公司。那如果你自发的做了一些别的员工可能没有做的有爱的小的行动，也说明你很想融入，对吧？马上让我融入吧。 对，没错。 哦，看来年终总结这件事儿 还有很多要挖掘的 啊。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回头来看啊，各位小伙伴不能去忽略它的原因是 JDA 已经反复的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告诉大家了，你的老板是真的会看。 对， 哎，不要觉得说我这张纸交上去反正就是例行公事完成了就完成了，不是，老板真的 会 很认真的看，不管你是中层还是普通的员工， 因为那是一个成本，就每一个人对老板来说是一个成本。 老板要多一个了解你的机会， 对， 而年终总结是很好的，就是这个机会。 没错，因为我之前咱们两个还聊过嘛，我说如果没有完成你的KPI 你怎么写工作总结？ 这件事儿，哎，大家是不是也很想知道呢？好了好了，你们去去看一下 JDA 的视频号啊，某音啊，其实就可以了解到了。因为这是我们去年聊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今年我确实觉得我任务完成的不太好， 是 我怎么办呢？我能不能写？我该怎么写？我能不能把这件事写进去？ JDA 都有给大家支招。 老板会怎么样龙颜不怒？ 哎，你那条点赞量高吗？ 那条也还可以。那条但没有就是说刚入职 救火、那个、 救火这个对高 啊，这个也看出来大家在这一年当中基本上哎，对职场上的一个变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呀、就是其实这一年大家都很努力，没有完成 KPI 的小伙伴比较少，所以大家也就我只关心说那我怎么可以写得更出彩，而不是说我没完成我怎么来救火，大家没 有 关注这个部分。 有可能，或者是说因为今年整个的工作状态压力也比较大，大家就拿出20分的精力，就原来是10分，可能现在拿出20分的精力来对待现在的工作。 嗯，好，那没有完成 KPI 那个部分 都被卷走了。 虽然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苦恼说啊我担心啊，我有点担心老板觉得我完成的不好，那我怎么在这个年终总结里面把它稍稍的扭转一下这个局面，大家可以去关注 JDA 的新媒体的账号，然后呢通过微博你们也是可以找到他的哟，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之后今天的直播帖我就转了 JDA 自己的。然后呢最后有西向给我们写了一句总结，说总结写总结的一句话。你们都去说相声吧。不能只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 是的，没错，总结的非常不错。我也很喜欢去说相声。 你们给你给我们总结的今天写总结的这句话，我们也 总结的非常到位， 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 JDA， 谢谢江夏老师和所有的小伙伴。 对，然后你别忘了群里面来看我们凤凰同学今年的15秒总结视频。 好的， 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乐享下午茶，再见喽， 拜拜。有时候 秋有明月，冬有雪花。 泡沫慢慢化，思念在发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